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大家好，我是孙燕姿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

生都感到庆幸从此遇上，原谅我所有希冀和盼望，用心中每份情，心里真感觉来编织一世的寄望。一丝丝温柔躲进了醉香，感性的清风今宵真情流露不竭的唱。一丝丝温柔躲进了醉香，亲爱的，今晚夜请你静吻这心窗。 月光与星子，玫瑰花瓣和雨丝，温柔的誓言，美梦和缠绵的诗，那些前生来世都是动人的故事。遥远的明天，未知的世界究竟会怎么样？寂寞的影子，风里呼喊的名字，忧伤的旋律，诉说陈年的往事。所谓山盟海誓，只是年少无知。告别的昨天，远去的欢颜，究竟是怎么样？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，有没有机会重来一次？飘荡在春去秋 灼热电波，把音乐塞进耳朵，为精英注入能量。经典九六九，音乐最动听。最动听。 火，人类文明进步的起源，但是同样可以带来灾难。全世界每天发生火灾10000多起，造成上千个家庭支离破碎。近年来，我国每年发生火灾40000多起。死亡人数超过2000人，每年火灾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10亿多元。关注消防安全，请为生命负责。 九六九公益主张。

要再不要修完了它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游戏本来不该有我，事到如今又能说什么，人事变幻该如何掌握，三颗心不可能有结果。难道我要向你说一句问候，我却不能摆脱憎恨你的念头。你在抱着他的时候，我在痛苦独自泪流，黑暗中我不停在战斗。你把我的女人带走，我的心痛无法停留，无论你在世界任何地方，也逃不过第三者的内疚。你把我的女人带走，你也不会快乐很久，总有一天你也和我一感觉无辜无助无人同情的感受。却不能摆脱憎恨你的念头。你在抱着他的时候，我在痛苦独自泪流，黑暗中我不停在战斗。你把我的女人带走，我的心痛无法停留，无论你在世界任何地方，也逃不过第三者的内疚。你把我的女人带走，你也不会快乐很久，总有一天你也和我一样，感觉无辜无助无人同情的感受。心痛无法停留，无论你在世界任何地方，也逃不过第三者的内疚。你把我的女人带走，你也不会快乐很久，总有一天你也和我一样，感觉无辜无助无人同情的感受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时间从没有和爱情分手，只是云成了感动，青春是单程票，直到成熟。勇敢爱的冲动，习惯会翻出几对错。你的问候，你的等候，还在心头。记得你付出很多，也曾拥有。时候我们不懂，原来痛的感受更值得全部保留。忘不了爱过的 承受，勇敢爱的冲动，习惯会犯出几对错。你的问候，你的等候，还在心头。记得你付出很多，也曾用拥抱为我挡风。那时候我们不懂，原来痛的感受更值得全部保留。 Thank you. 能不能够让自己不再难过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， 著名艺术家严肃。 人生呢，总有些感悟，到八十多岁以后呢，确实有些感悟，叫阅历即财富。阅就是读书，历经历。古人说得好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 著名演员李明启。 现在的孩子，社会这个整个的氛围不一样了，所以孩子们追求不一样了。我们那会儿吃饱了就得，现在就不一样了。这是所以说呢，有些想法是正常的。 三六零公司创始人周鸿祎。 不怕失败的人，从失败中去总结经验教训，我觉得你才可能去真正的坚持创业。我们因为害怕失败，所以我们不敢去尝试。所以找嘴上说要创业，找工作的时候我们很希望进到一个保险箱，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我们很在意工资，我们很在意待遇，一个单位多给我2000块钱，我绝对不要，绝对去一个高工资的地方。但我没有想想说，其实我得到了什么。我们太多的决策都是因为我们害怕失败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英奇，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。1697年8月6号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七世出生。1881年8月6号，发明青霉素的弗莱明出生。1911年8月6号，著名历史学家季羡林出生。1932年8月6号，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创办。1935年8月6号，中国共产党员方志敏逝世。1962年8月6号，牙买加宣告独立并加盟英联邦成员国。1978年8月6号，罗马天主教教皇保罗六世逝世。1980年8月6号，中国人造血液的研究在上海获得成功。2003年8月6号，上海合作组织举行首次多国联合军事演习。2012年8月6号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好奇号火星车登陆火星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，我是英奇，我们下期见。 写下的无知砸塌的人生，我容易醉在酒里，繁华中我是泄落的城池，人们拒绝我哭泣，今夜无人的角落，寂寞心碎落泪的祈求。